据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公司电台、文化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南朝鲜各界陆续向检察告发朴槿惠及其异化的罪行，并要求严惩不贷。另外，南朝鲜的同胞宝22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非南朴槿惠拒绝接受检察的调查和否认检察的调查结果。基督教广播公司电台23号谴责朴槿惠集团规避民心的要求，以图苟延残喘。